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而我哋喺城寨裏邊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專剝出邊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周博賢。 唉，有陣時真係好失望啊！我哋講下何志平講到咁興高采烈咧，咁我休息嗰陣時候睇下啲網民最熱衷討論咩咧，佢仍然討論緊咩叫執攬。 哎呀，聽我咁耐都唔知 道，唔係啊，咁耐都唔知咁樣。咁同埋我覺得何志平入獄在即，你哋討論咩叫執攬，我都好涼薄咯又。係咪先？話曬都係我哋民政事務局嘅前局長。 係咯。 係咪啊？嗱，據說啊，而家咧就呢個華信能源咧都發咗聲明啦。 聲明啊！ 最新嘅聲明就係話咧，就冇委託呢個中華能源基金會咧，就係從事呢啲商業嘅工作。 商業委託係咪商業工作？係冇委託佢。 冇委託佢做商業工作。 咁即係咧，我哋呢個聲明咧就了解到咧，就係呢個咩中華能源基金會咧就自把自為，就幫呢個華信公司咧就做咗好多，即係自己出錢。自己出力，自己賄賂，就咁咯，只可以咁解釋啦。 又或者佢唔係幫華信公司賄賂添，係何志平自己唔知因為咩原因去賄賂烏干達嘅總統。可能佢想去烏干達揾個二奶，或者佢想係烏干達起別墅又好，或者佢想去烏干達自己開採石油。最多只能咁解釋嘅啫。而偉大嘅祖國係唔知道華信做呢啲嘢啦，咁華信亦都唔知道何志平做呢啲嘢喎，咁所以我就呢個就係搣洋葱嘅策略啦。嗰塊洋葱彎咗唔緊要，搣咗佢，一塊剝咗，仲有一塊，再剝落去仲有。 何志平啲錢點嚟咧？ 胡偉忠俾佢可能。 以前儲落咯， 儲落。 我最擔心 成1900幾蚊， 我最擔心胡偉忠 九百幾 萬。可能遲啲胡偉忠又發聲明，我冇委託何志平去聯合國。去美國， 我冇同佢結過婚。 我冇同佢結過婚，係啊，所以我就話而家就唯一就係最大最大嘅呢個懸案咧，就係究竟誰是何志平咧？係 咯， 係嘛？所有人都唔識佢，冇委託過去做嘢，即係而家荒誕到係何志平自己揞乜大嚿錢200萬美金出嚟，然後就走去聯合國，用咗由2010年前去到2014年就打入去聯合國嗱，自己啊自發性行為。 唔係佢可能會可以， 佢仲挪用咗呢個中華 能源基金會嘅錢。 唔係佢可以拍條片嘅，佢係話其實我都唔知道自己點解會做呢啲嘢嘅，我只係腦裏邊聽到啲聲音要我做呢啲。 同埋我隻牙俾 CIA 裝咗個接收器， 係啊， 就通過我的大牙指使我 係。 嗰啲通常都係咁噶。 嗱，你又而家個個同佢切割啊，有一個人冇同佢切割， 所以我話 國師陳雲， 國師有情有義， 係有情有義， 係啊。撐到底， 係啊！即係佢話為國捐軀， 講出事實真相。當國家各級都話陳雲啊何志平自把自為嗰陣時候，陳雲就話佢為 國犧牲， 為國犧牲。 我戥阿國師擔心啊，係咪？ 唔係或者晏啲又即係修改嘅， 係咯？邊個盜用我 Facebook？ 只有呢個方法。所以就係呢啲咧，就係我覺得有情有義就係咁啊。陳雲亦都係國師，唔係啊何志平重用嘅人啦。當時嘅寫手啦，亦都係 佢當時係咪呢個何志平做呢個民政事務局局長嘅時候，佢係咪政治助理啊？ 唔係冇嘅冇，嗰陣時開咗一個合約制嘅職位，好似係啲 research officer。 哦 ，research officer 一個非公務員嘅合約制非公務員。 哦， 所以到阿奶媽一上場就。用秘書長的名義就 delete 咗 post 咯。 哦 ，delete 個 post 係。 我想奶媽好毒嘅，其實係啊。 真係。哦，而家可以解釋到陳雲點解港獨啦，就係 奶媽好毒， 就係奶媽毒，佢要報仇。 奶媽就係嗰種啊，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哋細個玩曱甴咧，搣咗佢手腳。 喂，但係究竟而家阿奶媽做咗特首，佢阿陳雲應該出嚟啊？ 出嚟做咩？ 出嚟反佢咯。 系喎， 系咪啊？而家靜曬嘅點解？ 同埋我覺得就呢個恩師亦都受到咁嘅迫害，國家亦都準備放棄佢，層層放棄佢。我覺得就呢個唔違反政治道德。 但係你有冇發覺阿林鄭上咗台之後，國師冇乜出聲喎？ 真係冇曬喎， 係冇曬喎。 本土運動都好似突然間銷聲匿跡咁啊！我諗遲啲有人會再問啊，咩叫本土派啊？或者咩叫城邦派 都冇咗噶啦，好似系嘛？而家变咗即系一去就去咗港独噶啦嘛，系嘛？ 港独 咁佢哋又唔认为港独噶， 系咯？ 城邦派唔系港独，永续基本法啊嘛，佢哋 有其他嗰啲。 后屘系永续基本法 啊，全民打宪同埋永续基本法啊嘛。 但嗱，我覺得呢個現象咧，即係如果你認識呢啲嘅 keeper 嘅政治咧，其實共產黨係運用得相當靈活。 嗯， 你話以前我相信譬如日本仔啊、台灣啊呢啲咧，佢哋咧真係咧有一個譬如民間外交，譬如我睇台灣邦交國好少喺非洲。 嗯， 但係呢啲有早期，譬如馬拉威咁樣咧。咁佢都會有一啲佛教組織喺當地，真係喺孤兒院啊，做一啲咁嘅社會服務嘅工作。咁所以嗰陣時候，鄺榮孫都去過馬拉威嘅嗰啲台灣佛教組織，即係辦嘅孤兒院。咁但係咧，中國就我覺得赤裸裸嗰個，所以我就話係挑戰人嘅底線嚟嘅，即係叫做兩秒鐘交合啊，嗰啲係咪？係咪？ 係，好似係， 好似係，即係佢連乜都唔使嘅，真係 前戲乜都唔做， 乜都唔使係啦。 侄禮 baby oil 乜都唔使噶啦，即系一數人仔啦咁樣啊！你明唔明啊？一埋位就支付寶，即系你哋令到人哋好難受，收嗰個又好難受， 睇嗰個難唔難受啊？ 冇人睇添啦，當然係咁啊！即系你何志平呢種又係咁啊！你即系你成個行賄嘅方式都好粗糙，我覺得，即係好粗暴啊，好粗糙啊！系嘛？喂，俾个股份你啊，第时间公司咁样得，顶下 email 都咁讲嘅，即系佢真系当正系冇人去及住佢嘅喎。即系你谂下，那个水平系好低下嘅，真系。 喂，真系噶，你知唔知美国政府真系已经入侵晒所有嘅电邮系统？ 你以为净系国安入侵腾讯咩？ 仲有系用大数据，即系嘅意思系用数据搜刮，佢唔使用好多人嚟睇住咁多个 email 系统啦，梗系。而是用一些關鍵詞搜索，有些人當然他就會 monitor 住嘅。咁但係咧，你一出現呢啲咁嘅類近咁嘅字眼咧，其實就已經鬧咗你封信翻嚟。 我覺得啊，何志平嘅真正身份咧，我終於諗到佢真正嘅身份就係阿七，就係國產007，係一個咧俾國家遺忘咗好多年嘅特務。佢而家仲係以為咧風筒同蘇炮咧係高科技。佢連咧嗰啲大數據，你頭先所講啊，點樣入侵電郵啊嗰啲嘢咧，全無防備， 全無防備，係 啦， 你先至會做到咁嘅，真係好叻，係 做到咁低 B 係啊！ 你點可以用任何嘅電子系統發放依啲咁？ 通過紐約嘅銀行付款俾乍得嘅外長同埋烏干達嘅總統，呢下都好笑，其實真係幾荒誕，我覺得 過數啊！ 係啊， 銀行過數， 係啦，俾我都係諗住用支付寶嘅，點解紐約銀行過數？系咪？ 而家支付宝乜都得噶嘛？ 咪系咯，如果你用支付宝嘅话，就唔会濑嘢啦。即系马云就应该揾何志平出嚟做卖广告，真系唔好揾雷鼎明啊！真系，即系咁啊，由八年立咁啊。如果我识用支付宝，跟住后边有个黑人，我就唔会今日喺呢度同你讲。 原来支付宝系嘅发展咧，亦都系有战略 战略意义系啦， 有战略意义的。 同埋嗱，你即系呢个，我觉得头先我哋讲立竿见影嘅，你即时咧，我觉得好多中国嘅项目啊，都会面对呢个问题。 嗯， 因为佢哋呢个行贿嘅模式，我觉得系已经系习以为常。嗯，收嗰啲亦都收到习以为常。 嗯， 咁所以如果突然间何志平咁样冧档嘅话咧，大量呢啲何志平一世、二世、三世、四世咧，都会暂时会停止唔敢做嘢。我觉得系 唔止啦，我谂非洲国家啲官员都要停止啦。 系啊，唔敢收啊，真系。 我哋讲，你系可唔可以话你以后唔去美国咧？ 吓 你可唔可以唔去美国咧？或者系中国嘅企业可唔可以话唔做美国市场咧？ 唔同美国做生意， 唔从美国做生意咧？ 所以咪话咯，好多人吹嘘就系我哋唔好讲普世价值，净系讲中国模式。 嗯， 中国模式将来会主导世界，好似嗰啲王振民啊，嗰啲最近十九大之后嗰啲咁嘅媒体都喺度吹嘘，就话外国都称重中国嘅模式啊嘛。咁大佬 Donald Trump， 我觉得真系扑街嚟嘅条友。顶你个肺，去到北京揾埋个老婆，着埋晒嗰啲咁样嘅龙龙凤凤，成个知客咁样，个孙女就喺度唱埋晒啲咁嘅国语歌喺度，搞到习近平两公婆咧， 三字经系咪念？ 全国国民就欢天喜地，以为侵侵就系亲共分子， 系 嘛？ 转头翻去就揾， 点知一个屈美十翻去就揾个肥仔嚟嚼啊！喺度就喺度鞭打佢喺度，即系我觉得呢啲美帝之。狠毒啊！即系我觉得佢仲毒过奥巴马，始终左交 佢又肯定啦。 左交做嘢咧都系咧响晒胎先，系嘛？讲晒俾你听，我嘅策略会系点？我十月三十号就会冲击龙和道啦。 系啊，之前就商讨到 系啦，之前就要商讨日咁样，咁就左交做嘢都系咁。 但係咧 ，Donald Trump 呢啲咧叫做右翼民粹啊嘛，好似叫佢攞係叫做啊右翼民粹就陰毒啊， 嗯， 乜都唔出聲，去到咧就好似朝聖跪拜，仲要喺太和殿嗰度咧接受呢、這個、哦、去進見呢個咁樣嘅習帝，係嘛？一嗰一尾就翻到美國咧，就將個肥仔落鑊，係、 嗯、 嘛？五花大綁掟落鑊。你諗下，2014跟到而家，去到最後尾我，你問我呢個 case 一定去到呢個 Donald Trump 嗰度，係、 嗯、 嘛？因為佢2014跟到而家啦嘛，煲熟咗之後一定個 file 會擺喺度咯，去定唔去？係、 嗯、 嘛？冇得甩嘅 Donald Trump， 冇、嗯、得扮唔知道。我覺得其實係唔關佢事㗎，係啊，最衰都係個 FBI 頭啦，唔聽我點嘅。係嘛？亦都係我覺得，亦都係你諗啦，俄羅斯企業好。大佬，中美俄關係本來諗住搞到呢個 Donald Trump 上去之後， 嗯、 又可以橫行噶啦嘛、 嗯。 俄羅斯模式咪又係中國模式， 嗯、 其實講到最後咪又係黑社會模式，係、 嗯、 嘛？而家你諗下俄羅斯都大鑊、 嗯， 俄羅斯大鑊嘅其實，因為佢而家佢 charge 喺何志平裏面咧，其實亦都係有一個所謂 money laundering， 係、嗯、係啊，洗黑錢啊，我哋未 係啊， 洗黑錢啊，仲有一條罪 係啊，因為嗱，當然可能係附帶嘅控罪嚟嘅，即係話咧。佢因為嗰啲錢係作不法嘅用途，所以佢調動嗰啲錢嚟嗰陣時咧，就有呢個所謂洗黑錢嘅嗰、 嗯 那個嘅、那個、成，嗯、即係嗰觸犯咗個洗黑錢嗰個法例。咁、嗯、所以最後尾，我覺得咧就係付出高額贖金啦呢啲。不過嗱，奇怪啦，如果當層層都 disown 佢嗰陣時，我真係戥阿何志明好擔心喎。邊個俾人質贖金咧？ 咁佢 如果華信能源話冇委託過佢做呢啲咁嘅嘢，國家又唔知道何志平係邊個， 咁突然間有一嚿錢噶啦， 即係點啊？阿董生俾嚿錢阿盧長安，大現金過去，但係嗰個現金幾大嚿，你知唔知？ 咪揾東方海外啲 貨櫃 先運過去咯， 係嘛？你即係帶嚿現金過去救佢啊？唔通 咁啊？又成咗一個關注組。就將啲錢入去呢個關注組嗰度。 嗱，係得啦，咁我哋不如咁啦。 我哋成， 我哋而家宣布成立一個何志平關注組。 係啦， 何志平啊，成立一個議員操守關注組嘛。 係係。 我哋而家就成立一個何志平權益關注組。 係。 幾樣嘢，我覺得第一希望盡快。 我哋幫佢籌款。 係啦，我哋佢背後嘅金主俾錢我哋得啦。 係。 你哋既然 disown 佢啊嘛。 係。 係嘛？ 我哋唔 disown 佢。 我哋唔 disown 佢，我哋出於人道理由。 係。 係嘛？話曬佢都係一個香港嘅。做過香港局長的人， 係啊， 係咪？我哋有呢個香港人的感情嘅啫， 仲係眼科醫生， 係啊，仲係音樂奇才， 係音樂奇才， 亦都係一個小提琴嘅天才， 哈佛，曾經教過哈佛， 係啦。咁所以第二樣咩咧，就係我哋關注佢喺獄中嘅權益。 嗯， 呢個我覺得最關心大家。 咁就係 我睇咗咁耐嘅留言咧，我哋嘅聽眾，我曾經鼓勵佢哋話佢質素高嘅，但係我發覺佢哋都係 同你差唔多咯。 我關注嘅嘢同眼科醫生關注嘅嘢都係差唔多嘅。咁所以咧就系第二样关注组咧就系要关注何志平喺狱中 只眼 系咪单独囚禁？我哋要求 系要求单独， 唔可以同其他嘅狱中嘅其他人同一个仓，要有自己嘅仓。我觉得同埋第二，何志平有睡眠窒息症嘅，我估啫。嗱，呢个系因为佢个条颈咁肥大咧，成个好似星战里边嗰个扎巴咁样， 系扎巴特。 是會有睡眠窒息症的，我覺得。咁所以呢個係促請中國外交部基於人道理由去派一個醫生入去。 咪派個女護士唔係咩？ 嚇、 啊，女護士係嘛？ 派個女護士入去， 入去睇住佢瞓覺、 哦。好啊，或者派喺個烏干達派個女護士入去，睇住佢瞓覺。咁呢個就係我哋呢個關注組第二個要求。咁第三個要求就希望何志平刪咗個議員操守關注組。因为你都出唔到嚟， 你冇说服力啦而家。 我觉得计宋林， 你行唔到喺 呢个华润嘅宋林啊，俾大陆拉咗贪污，曾经出任香港防贪咨询委员会嘅成员。之后咧，第二单最讽刺，就 系 何志平成立嘅议员操守关注组，自己就因为贪污俾人拉咗。 即系呢个系香港政界嘅一種嘅好荒謬，即係等於咧呢個阿何呢個叫咩啊？ 何君瑤， 何君瑤啊咁樣，或者係呢個你咩頂啊？嗰阿頂咁樣樣， 周浩鼎 就話同阿呢個阿楊 六八九， 你係律師嚟㗎咁樣喎，即係佢哋就係做一啲嘅，其實何阿頂咧就做一啲唔係律師行為嘅嘢，或者呢個何君瑤又係咁樣，竟然喺質疑人哋咧一啲嘅即係。律師去做一些即係佢講嘅嘢根本係符合法律嘅説話，即係而家香港嘅政局就係呢一啲咁嘅何志明就成立呢個公誒呢、這個咩啊？ 議員道德議員操守 關注組， 關注組係啦 啊， 關注 咁我覺得嗱，我又建議呢個香港電台橫掂都係受共產黨控制㗎， TVB 大台和有线电视呢就要发起一个叫声音蓝丝带。就等于当年声音黄丝带一样啊，李慧玲。不过现在就是声音蓝丝带。就今日数何志平被囚第几日。等我哋开心下。是吗即是发起这个声音蓝丝带，我觉得就由屈永贤做这个 Anchor 主播。 嗯， 就每日讲今日已经是第几日了，何志平陷入为国捐躯，是吗？为国牺牲已经第几日了？ 咁样，你不是话我哋成立关注组咩？应该我哋报咁样嘢。 嗱，我哋边个报俾人斩？唔通叫我 Lens 报咩？系嘛？人哋有家有妻儿啊嘛。 而家身份唔同， 我哋身份唔同啊嘛。而家唔敢做呢啲嘢噶啦。咁我觉得我哋委托呢个港人港地做啦，呢啲。系咪？我哋如果筹到钱， 讲讲地点薄点讲咧，真系我都好有兴趣知喎。真系 可能当冇件事咧，会唔会 TVB 点讲咧？ 啊 ，TVB 点报咧？有冇人知道？话俾我哋听，系嘛 ？TVB 会唔会当冇件事咧？ 可能噶，真系呢个可能性 有 噶。 有 的 TVB 咁乜都得噶， 系可以唔报噶，我觉得。 系啊，咁大家如果而家听紧呢个节目咧，知道 TVB 有冇报或者点报呢单新闻咧，可以同我哋讲一讲。 系啦。咁或者如果大家又可以配合我哋嘅自己做一个声音蓝丝带嘅 icon 咧，就转咗自己嘅 profile picture， 全港关注 系啦，全港嗱佢真系孤儿喎，你谂下而家华信唔认佢， 冇人认喎，好惨 系咪？甚至可能指控佢私自动用中华能源基金嘅钱去行贿添， 哇系啊！ 而何志平系唔知道为咗咩理由俾一大嚿钱呢个乍得同埋呢个乌干达嘅官员， 喂，要做戏做全套应该做埋呢样嘢，我觉得即既然你要切割咧， 唔系啊，我惊做戏做全套做低佢喂，大佬，你乜黑社会做嘢就梗系咁噶啦！ 去到某个关头系要被放， 惊你爆响口就佢唔系啊，佢揾 FBI 负责逼供嗰条友，喂。出盡力咁就搞掂佢啦，最后尾 FBI 就哎呀对唔住佢心脏病係咪 睡眠窒息 睡眠窒息 睡眠窒息咁所以我就话呢个关注组 喂睡眠窒息好容易入信㗎嘛呢个。 呢个关注组最重要嘅任务系维护何志平嘅生存权。 冇错系。 係咪先你而家睇到我哋嗰个战狼精神好似慢慢崩溃。我想習近平就不認識他了應該現在中國國務院發言人又不認識他了我相信葉簡明也快不認識他了胡偉忠也很快不認識他了現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人流落在紐約坐黑獄 哇真 你想起都心寒了真的 好慘 即是心都來一來真 又來一來 是啊所以我就這個關注組一定要關注就是何志平的人命安危系咪你嗱黑帮都系咁啦？如果你做贩毒好，乜都系大案都好，即系阿公就 为社团啊嘛， 唔系会切割噶嘛， 系唔系？仲有啊呢、這个 你去抽生死走去斩人，你衰咗你系唔会爆响口噶嘛？ 系啊，而且 你自己揽晒上身， 就算你唔爆响口都好，但系为咗社团嘅安危，都有机会咩咧？系怼冧你嘅，因为咧。喂，死人先至系最安全乜？对社团嚟讲， 咪系咯，阿七 即系根据黑社会逻辑， 争啲俾阿袁咏仪暗杀噶嘛？ 系啊，系啊， 系嘛？俾呢个725弹罐仔子弹打死噶嘛？咁所以就系我觉得真系嘅呢个有一个 concern 喺度噶。肥平究竟嘅安危啊，边个保障佢啊？而家系咪一定要严正向美国领事交涉？我觉得呢个问题。即系嗰啲经常， 佢都照计 系，好似阿陈云成日见到美国领事噶，好似 即系陈云， 陈云系啊， 系咩？ 系啊，同美国领事有来往噶。我觉得起码佢应该提出一个要求咯。其实美方要即系严正声明，美方要保证何志平嘅人身安全。 嗱，头先咧有人讲 TVB 有报， 有 报， 但系冇。 但系咧而家问题就系仲未见阿董生出嚟发声明。喂，董生你系咩噶嘛？你系嗰个基金会嘅？叫做都是一个一份子嚟噶嘛，其实 我谂董生的声明就好简单嘅啫。嗱，我教埋你啦，唔收你公关费，谁人是何志？啊，何生你贵姓啊？ 喂，佢做过你局长， 系 佢都问过啦，陈生你贵姓啦？ 何生， 咁你问何生你贵姓咁咪搞掂咯， 系咯， 即刻收货，唔收你公关费，真系啊！即系呢啲其他。需唔需要特区政府驻纽约办事处去探望下佢咧？其实 啊， 即係需唔需要特區政府駐紐約辦事處代辦？ 話曬都係香港人， 應該係㗎。佢係香港人， 唔 係 喎，起碼入境處要咩喎？ 佢係香港人嚟㗎嘛， 都營救或者去探望啊嘛。 啊，不過我覺得總好過喺菲律賓坐黑肉嗰啲嘅，我覺得啱嘛。雖然紐約嗰啲反就好大隻，我覺得個個都唔知點解手瓜起曬箭啊嗰啲咁樣，喺獄中嘅舉啞鈴健身咁樣，即係個個都係咁樣。但我想就冇香港咁需要踎喺度嘅，我諗。 仲要除晒衫。 阿黄之峰话投诉就踎喺度答问题噶嘛， 仲要除晒衫。 同埋好似净系嗌 number， 唔知纽约系咪嗌 number 嘅咧？净系。 咁都系应该。 啊？净系嗌 number 嚟。 系啊，通常你。 但 系 好少见到佢哋踎喺度噶。即系我谂美国系重人权噶嘛，我谂。 刘志平都有啲难踎喎，会唔会？ 喂，你唔好咁讲喎，法国嘅监仓系最不人道喎。 真系， 系啊！你千祈唔好喺法国犯事，我话你知。我担心法国好讲人， 我担心中华能源基金随时都喺刚果啊嗰啲法国以前嘅殖民地咧，系有做过呢啲咁嘅嘢嘅，真系。即系如果唔系就真系大镬啊！即系呢啲咁样嘅权益咧，我觉得大家应该即系关注一下，我觉得。咁就嗱，何志平呢單嘢，我覺得未完嘅，其實即係會一路陸陸續續咧，美國嘅傳媒咧會透露更加多呢個中華能源基金嘅幕後。我相信咧，《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CNN 等等咧，全部開足馬力咧，起呢個葉簡明嘅底嘅啦。 但係而家無論如何咧，嗱，而家華信 借勢就打一大一路， 就切割咗啦，即係呢個搣咗啦。而家就要睇埋呢個中華能源基金，就要睇埋佢啦。如果佢都切割埋咧，咁就真係嗰筆錢就隨時係嚟自阿何志平自己私人户口啦。 咁啊偉大咯！頂你喺特區政府賺嗰20零萬一個月，都唔係賺得耐，賺咗幾年，然後揞曬出嚟， 嘔翻有突， 行管一個無釐那撒唔識嘅聯合國，為咗人類和平， 佢真係唔止屬於國家， 係咯， 屬於世界， 屬於全人類嘅真係，為咗人類和平，去行管一個前聯合國嘅秘書長，呢個聯合國大會主席 係。 可比烏干達的外長， 他可比美蒼井空啊！真係， 我覺得直情是呢個地球保衛隊啊！ 啊， 即係保衛地球安危啊！係咪先？仲要係一條友孭曬上身喎、啊！嗱、啊，我覺得唔好俾我睇死啦！我覺得所有人都會 disown 佢嘅， 嗯， 所有人都會 disown 佢、嗯，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好深刻的教訓嚟嘅，對於嗰啲， 咪都俾啲建制派奴才一個嘅教訓咯，一個嘅即係叫做 picture 咯。你而家加入嘅黑社會就係一個咁嘅做事方式咯。 我諗佢哋知嘅， 佢哋預咗噶啦，我估 預咗 做得呢啲， 即係又係出得嚟行，預咗要還。 好似阿何志平講噶嘛呢句嘢， 係咩？ 佢喺成立嗰個香港議員操守關注組嗰陣時，佢咁講過 啦。講啲嘛， 佢話出得嚟行，如果要還 嘅， 所以今日網上邊最多人貼嘅就係呢句嘢咯。 哦， 不過俾翻佢啫嘛。 係。 好啊，今日嘅節目差唔多啦。節目結束之前咧，就有少少嘢同大家宣佈嘅。咁咧就我隔離身邊呢一位咧，就阿周博賢咧就會離開呢個 暫時停一停 啦，拗鬆嘅節目一段時間啦。咁咧就。因為咧都係要 交俾佢自己交代啦， 揾食啦要 係啦，咁咧亦都冇咩能源基金射住背景， 梗係冇啦， 全部都係要即係自己一手一腳揾。 係咁，亦都真係慶幸 咬過。 我哋做咩攞咗我嗰嚿啊？咬啊！咁重口味 係都慶幸有人請，咁啊會翻工，咁啊翻 全職嘅工作， 全職工作， 工作性質亦都唔方便主持，即係對外講嘢啦，係嘛？ 其實主要係時間啦。 時間 係啦，即係長工時啊嘛，香港係，咁、啊、所以就 咁你放心，我會盡快令到你冇得撈，為咗令到你快啲歸隊。 係啊， 咁咧就嗱，我好感謝阿 Adrian 咧做咗，即係差唔多我哋城寨開台以嚟啊，一路行到而家就剩翻阿 Adrian 嘅啫。咁 Adrian 走埋咧，其實我都真係。 唏噓啊！ 唏噓啊！即系悲从中来啊！ 唔悲从中来，而家上紧业务精英又上啊！ 上紧市添啊！就 系 你今日有3700几喺度睇咧，唔知当中有几多系国安系统嚟睇紧你？ 平时咧，我哋呢个时间咧，大约3500嘅啫，即系话而家有200个国安系统嘅人睇紧咯。 系系 咁啊，唔紧要嘅。其实我讲嗰啲文件系公开嘅，我都尽量 post 上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嘅，即系你唔好搵我个人，我就冇嘢冇秘密嘅，其实。 即系唔系机密嚟嘅， 唔系机密嚟噶，公开资料。咁就我就算收到一啲即系重要嘅文件咧，头先喺呢个何志平案我都冇公开嘅，其实， 嗯， 系啊，因为我惊触犯呢个美国嘅法例。咁咧就嗱，阿 Adrian 咧就我觉得 差不多有成就有你啦，咁所以我覺得係呢個衷心感謝你過去三年幾 冇乜貢獻，冇乜貢獻。 我係話暫時嘅啫嚇， 暫時嘅啫嗱，我知道你公司電話嘅其實，隨時隨地 你翻唔來嘅呢份工， 我哋就 call 埋我哋啲聽眾殺上去咯。呢份工都翻唔來啊，以為嗰啲咧嚟尋仇啊、殺雞錢啊嗰啲 林紅友嗰啲， 林紅友啊嗰啲係啊。啊！即系未翻工已经着西装啦，咁所以咧就 咁又唔关事嘅。今日着西装，因为有个艺发局嘅 event 要去啫吓。 嗱，咁第时就你如果得闲就嚟啦。Anytime 我哋都即系希望 随时踩场， 系啦，可以呢个归队嘅。系咁就亦都唔容易，因为大家志同道合嘅人走埋一齐咁耐啦。我觉得好多人话网台私怨毛啊占主导，咁但系我哋都三年半啦，已经系其实。咁無論咩私怨咩都好咧，其實我哋都即係當睇唔到嘅好多嘢。 嗯， 咁就即係亦都行到而家咧，我覺得真係開始上力啊， 係 開始上力 啊。 即係最近好多海外嘅聽眾嚟書店揾我哋，咁都即係好 concern 我哋嘅前途啊，點樣做咁啊？咁咧就我哋咧就真係同阿何志平嘅精神有啲都相似，迎難而上啊！ 係。和自发的人 是啦，自发就是啦，自发地，不过我们不是行贿啊，当然是自发地做节目不收钱，他就是自发地为国家服务，在非洲拓展中国的企业， 还要呕钱， 就呕钱出来是啦。那呢就我们都会有一连串的新节目推出的，其实是那呢就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会公布，包括一些的文化保育的节目，包括有一些的是跟这个数据企業公關或者政治公關有關的節目啦，節目形式亦都可能有啲新的變化。咁就即係我覺得一路希望可以做嘅節目係咩咧？做到我覺得係比主流媒體更加好。 嗯， 好多人話網媒係比唔上主流媒體，其實我覺得唔係咁睇。當何志平案啦，好多嘢呢啲嘢，主流媒體唔再去深入地去報導嗰陣時咧，大家或者對大橋超支啊呢啲嘢視若無睹嗰陣時咧。我覺得我哋就唔係做主流媒體做嘅嘢，即係大嶼山公路撞車啊等等，我哋唔會做呢啲嘢。但我哋正正就係喺主流媒體以外，大家應該知道嘅嘢咧，就應該係深入啲去討論嗰樣嘢，亦都用一個可以大眾容易入口嘅方式去討論。呢個亦都係一個新媒體嘅一個好處嚟嘅，因為個時間任我自己定嘅嘛。雖然好多人話見到四個鐘嗰個 promo 就好興。咁所以我就 大家好快睇， 大家好快睇唔到噶啦。呢个礼拜咧，蔡锦源导演就会帮我哋拍过晒所有 promo， 我哋嗰个四个钟个 promo 就唔会再出现噶啦， 不存在四个钟嘅问题 啦，不存在噶啦。呢样嘢系六个钟跟住嗰个。咁咧就我觉得亦都系一个我哋嘅 commitment 嚟嘅，我觉得系，即系呢个唔系话，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咧，我见到有啲听众好 mean 咁样去批评我哋啲主持人咧，其实我自己系即系都几兴嘅。个原因不是因为我是义务地去做，而是我觉得你的心态的问题。即是一个人，譬如我见到陈仁启在跟我主持那个探险队里面，有很多人批评他资料错什么什 么。 我觉得你批评我们讲错东西是没有问题的，资料错是没有问题。但如果你因为这样而人身攻击，我觉得就很有问题。 即是不是说批评的问题，而是你那个 人身攻击你的态度。你指出就是说，喂，我根据我的资料是这样，那我成日做成就有落。好多聽眾都會係咁嘅，喂，細良，你講嘅嘢唔係喎，呢、這個唔係瑪麗德烈自唱嘅喎，乜乜係 EDPF 喎，咁、我冇嘢嘅，我覺得好正常。但如果你跟住後面嗰幾句就係話你盲目，你唔識就唔好講啦，契弟呢啲咁嘅嘢，呢啲就係撲街啦！我話俾你聽，即係呢啲就係為咗利用一樣嘢去攻擊人。咁、所以我覺得咧，呢種咁嘅聽眾咧，我就係唔需要嘅。其實過主真係嘅，你唔需要喺度留言，你叻嘅，你亦都唔使聽我哋講，我唔係專家。你唔好抱住一個心態嚟去上 lecture， 我唔係 lecturer， 係咪好多時有人批評阿周就係話，你淨係掛住笑，即係我都覺得好興嘅其實。你唔中意你咪唔好聽咯，我覺得係咪？你又冇 obligation， 我又冇收你錢。 但係我真係要趁機要多謝即係成就係聽眾，即係自大。我好耐冇聽呢個批評啦，已經 係咩？ 已經接受咗，唔使理佢噶啦，接受咗。所以咧，好多謝呢個聽眾對我嘅容 忍。即係由一開始淨係。话净系听到你把笑声就好难啦，好难听啦，咁而家就完全消失晒啦， 完全系啦，放弃，因为呢个人系咁噶啦， 系咁啦， 可能已经系接受咗， 接受咗，咁但系呢个真系要多谢，即系同埋我好多时喺街咧，或者系即系嗰啲即系社运嘅场合见到咧，都会有好多人走埋同我打招呼，都系因为城寨，咁呢个所以我都真系喺度要多谢城寨嘅听众嘅， 唔系，我觉得系多咗嘅， 多咗， 多咗，真系嘅，我有一次我问阿范国威，我话喂。点解另外一个台你唔做啊？咁样咁佢 吓唔做啦咩？ 好似 cut 咗啦啲人。 哦哦哦， 系啊。 咁佢唔係當時就另外一個台要求佢一係就喺佢哋嗰度，一係就喺我嗰度。咁范國威就其實都係話佢想喺城寨做，即係佢同我講。咁佢話因為佢的而且確喺個區裏邊見到好多街坊咧，其實係會話俾佢聽，誒、哎、你嗰日喺城寨咖喱飯嗰度講乜乜乜。個內容係點點點啊！即係佢會真係感覺到聽嘅人係多的，咁好多基本上泛民嘅支持者咧，即係聽城寨嘅人都多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呢三年幾嚟咧，係即係我自己覺得係，即係無論我幾怒氣都好啦、我覺得我都會即係點解會一路做落去咧？就係、是、其實嗰個只係好少數，好少數嘅，即係嗰啲好 mean 嘅人，即係譬如討論何志平嘅。獄中待遇咧，我覺得就唔係 mean 嘅呢啲，呢啲係叫抵 Q 死，大家都忍咗好耐噶啦，其實係，係嘛？咁所以咧就嗱，我覺得大家要珍惜城寨嘅節目，點解咧？就是、我覺得我哋亦都係，無論阿徐少華好啊 ，Adrian 都好啦，其實好多時候我見到佢開完藝發局啲會，嗱嗱臨走過嚟，揦住個雞尾包，飯都未食，通常我哋又要超時喎。咦，而家十点半先完，而家都零八分啦。十点半先完，到我哋走啦，佢先至同阿 Lens 去呢个华丽园嗰度系嘛？ 系， 就 系 食晚饭。 O K 嘅 ，O K 嘅，都未够四个钟。O K， 都未够。 唔系，所以我话听众其实你要珍惜啊。其实 not necessary 呢样嘢唔好 take it for granted。我觉得其实唔系一定系咁噶。其实虽然你哋识好多嘢，但系其实你要记住，其实我哋唔一定系坐喺度嘅，人系会各自有自己嘅发展。有機會係嘛？即係坦白講，坐喺度就算你話笑都好啦，其實係有代價噶嘛。 係喎、 啊，喂頂你大佬，前面嗰啲撇曬，你搞下搞下企到第一排嗰陣時候，有代價噶啦嘛。其實 有擴張㗎， 點會冇代價啫？就算你話坐喺度噏廢話都有代價㗎，其實係 有擴張 㗎。上過嚟嘅人都知道啦，我都話啦，喂大佬，以前我哋十幾個同事上書局啊。書發行唔到出去，雜誌冇賣、原本 sponsor 嘅唔再 sponsor，、全部都係我可以直接同大家講，全部都係因為政治原因，唔係商業原因，係嘛？何志平就係冇人委託佢自己做，我嗰啲係全部有人委託嚟喐我嘅，其實係，即係呢個係有代價，其實係，即係我哋笑笑口唔代表我哋冇付出代價，即係我相信 Adrian 過去其實即係同好多即係。做音樂的人又好，或者咩都好，其實都是面對緊呢個問題。咁所以一定是要，我覺得最重要咧就係企直腰骨嘅話咧，一定是要維到生。 係，同埋即係呢個正正就係因為你而家音樂嗰個生態好多都要北望啊嘛，即係好多都係要翻大陸市場。咁你香港個市場咁樣嘅時候，咁我呢啲點做大陸市場咧？請問 不如我哋成立一間Singjai Records。 係。 我唱得噶，嗱，好多人冇睇过我唱， 我知道。 如果嗱，大家有冇人举手睇过我现场同阿探长打鼓，然后阿周博贤弹 keyboard， 你唱激光钟啊嘛？ 系啦，唱激光钟，同埋唱 LMF 嘅呢个冚家拎， 系 真系噶，嗱，网上有得睇噶，你揾翻你就知噶啦，冇走数噶，系喺上书局就喺嗰边 啫嘛， 就喺隔篱三年前， 系 第一次网聚应该系， 冇错冇错， 系嘛， 系 系啊。仲有 Lens 又話表演拉二胡，就拉呢個《監獄風雲》啊嘛。我話大佬咁唔老禮，梗係唔俾佢拉啦，大佬係嘛？收尾就話表演吹簫啊嘛，佢而家唔使啦，而家等何志平。咁所以我覺得係即係我都係嗰句啦。其實支持我哋嘅人咧，其實我好感激佢哋嘅，因為我覺得喺呢幾年嚟咧，無論做節目。的朋友又好，聽的人都好，我覺得即做做同路人就真的不容易，即各自有各種的壓力，包括 Lens 其實就亦都係開台到而家啦，其實係即 Adrian 同 Lens 一路行到而家的人，我都知道其實大家是有很多的即無論是工作啊、生活啊各種的呢啲嘅要求，即有啲壓力喺度，但係我覺得是不會。去到呢度就停嘅，我相信你柒聽聽下，你就話頂你細娘喺度霸住喺度講，等我翻嚟，係嘛？跟住就話唔係啊，馬細娘，你問 Lens 頂我個位，更加冇可能，就用呢條橋我哋，係嘛？我已經決定咗啦， 係 就嚟咗令到 Adrian 翻嚟啦。嗱，我有幾個人選嘅，我而家 係 好啊，我講啊，有咩人選啊？我都想知。 我觉得第一人选阿 Lens，如果都焗唔到嘅话，就要出绝招啦， 系 湛国人， 我想啲听众就会直情知道你喺边度翻工啦，喺度话等你啊，直情系 夹我翻嚟， 系啊，放过我哋啦。 呢个呢个真系绝招，呢个一定得， 一定得系嘛？咁啊唔会嘅，我哋讲下笑嘅啫，咁样咁咧就我哋一定会情商咧就系一啲。即系都系咁好笑嘅，我觉得大家唔使担心。总之我哋唔会揾啲好即系好正经嘅人啦。我哋 我正经人嚟噶，你先话 啲人净系批评你，净系识得笑啊嘛，系嘛？咁希望就你呢个事业有成啊！真系， 多谢多谢，唉， 秒秒钟几百万上落啊！ 系 话晒我哋成届出嚟嘅人咧，个个都呢个飞黄腾达嘅。 你等你上市等到而家等唔到啊！ 系 啦，好 真系， 唉，真系 快啊，快啊，真系啊！我估计啊，其他网台好快执笠噶，冇针对性，不过睇迹象系嘅，系我觉得。 咁你预翻啲股份俾我，会唔会预翻啲认股权证俾我？ 嗱，我就咁样嘅，你就可以喺纽约行使你嘅认股权证。咁咧就唔会用呢个乌干达同埋乍得嘅纸币嘅，不过会用 Nigeria 啊，嗰啲成日染黑咗呃你嗰啲票翻白啲，咁咧就系尼日利亚嘅纸币。咁但系我觉得希望将来喺新节目嗰阵时候，你如果有兴趣都可以翻嚟开下嘅，讲音乐啊得，我觉得， 嗯， 系咪？即系如果同你嘅工作冇乜直接冲突嘅，我觉得就你得噶，其实。 系我睇定， 因为如果 live 你一定要限时限刻，我觉得有困难啊嘛。系咁你如果睇定啲，喂，发觉隔篱左右嗰啲同事都系好 helpful 嘅， 嗯， 愿意帮你做担当遮掩你提早走人。 系 咁， 应该都唔会啦。 吓、啊，哎呀，讲定先啊嘛，系嘛？咁嘅话咪可以中间数翻嚟咯，我觉得就录音嘅节目又得。 系 喺公司揾个小三啊。 小三， 果然系经验之谈， 谂都冇谂过你， 果然系经验之谈。 公司 搵个单档，搵个小三真系好嘢，好嘢。 帮你抹做乜都得嘅。 哦，好嘢，好嘢， 好嘢，好嘢，真系。 系啦，咁因为录影节目可能 小王子真系， 录影节目可能就容易啲夹时间，我觉得 系。好研究下先， 真系研究一下。 但系真系要坐定坐定少少先。真系都唔知啲时间点样，唉，跟住。 但系几时会即系开播啊？ 啊，个礼拜二开工啦，就系。 咁所以今日话最后一集咯。 系啊，咁冇理由即系第一日，跟住下个礼拜二第一日翻工，咁跟住又。 唔系我自己揾人嘅标准就好简单嘅啫，我都会准备一个公开嘅 interview 嘅。 系有嘅咩？原来 系啦，咁就直播嘅。我觉得呢个 interview 就系话成为夺命捞松嘅主持人嘅一个面试嘅。大作戰咁樣， 係咦 OK 喎呢個，都係一個節目嚟嘅。 咁就問啦，究竟時間停頓係乜嘢？究竟三秒合體係乜嘢？ 死啦！我唔過關喎。 答唔到嗰啲就冇資格接你呢個位啊！其實係嘛？ 仲有黑人系列喎。 係啦，黑人系列係乜嘢？仲有呢、這個咩話？六十路係乜嘢？六十路同五十路有咩分別？如果喺一秒鐘之內答唔出嘅話咧，就我覺得係。 聽呢個節目啲人應該會答得出。 我睇下啲聽眾答唔答得出先。 或者答唔出都好。喺度识得笑都 OK， 系啦。 即系我最担心就好似阿 Sharon 啊、Christy 啊嗰啲，仲喺度讨论咗几个礼拜，仲问咩叫执男咧？咁就大镬， 仲问紧冇理由。 几个礼拜仲喺度问紧，就 其实你上网查，我网络大典都揾到啦， 唔使啊。如果你上过嚟攞书嘅话，你攞过一本叫 AV 词典嘅，你都知嘅。其实嗰本书我免费派俾你哋噶嘛，点解你攞咗翻唔睇咧？其实 我见到 AV 惊咯， 唔敢睇啊嘛。系啦，咁呢个面试我觉得咧就应该系直播公开进行。系啦，咁譬如咩呢？如果你有听节目知噶啦，点解容海恩适合时间停顿？系咪？点解唔谂系野外露出？喂，呢啲 你 全部 周星驰都用 好耐冇听林林咯， 系啊， 自从佢顶婚之后， 系啊，喜剧之王咪咯， 系啊，用嗰条桥， 喂，咁样招募咗阿李思捷同埋洪爷翻嚟咯， 系啊， 系喎，系喎， 得喎，好巧 喎，好巧啊呢个， 唔系全港公开征求主持人， 系 系嘛？我惊嗰啲就嚟执嗰啲网台嚟晒。到时就应接不下，真系咁就希望可以Adrian 快啲翻嚟啦。我估一定唔舍得我哋嘅，系嘛？特别你星期二晚自己一听咧，就发觉，唉，屌我讲好过啦， 或者我笑好过啦， 唔系啦，我嘅笑声起码好过 Lens 啊，即刻 cut 啦，即刻喺度扮 cut 啦喺度。咁啊，好啦，到此为止啦。咁啊，真系下个礼拜开始咧，我哋就。暫時未揾到人咧，就都要我兩個頂住先。 頂住先啦。 係啦，咁我就希望你可以自己做個紙板人，錄咗笑聲。 係。 啊 Lens 按機， 係啦，到時到後咧 Lens 就按掣笑嗰時咧，咁就做到好似有三個人做 EYT 咁樣，肥肥嗰把笑聲咁樣， 唔係肥肥笑聲，係嗰啲叫音容遠在，個樣同把聲都喺度。但是个人已经不在这 里。得过他可以 key 你的样子在这里。樣子在 我就试过 key 你啦。 是吗 ?key 你那个在个即麒麟臂在这里揸着支掌在这里。你大妈在这里爬到木舟嘛。 不得咯。又下个星期先 key 了他的样子在这里。 是啦是啦咁就。 跟着放小声。 是啦跟着放小声。咁呢我觉得呢都是一个创呢个网台节目的先河。 是 啦咁后面就。 跟住就 改了做啦音容远在。 跟住就发动啲人上去公司，令到佢不得不回归。 啊，咁又好似衰格啲啊！呢啲嘢，呢啲嘢外字头先做，走人就学校搞人，等人冇得捞呢啲。我哋唔会咁做嘅。啊，今集嘅时，诶，嗱，即刻有啦，关刀。 系啦，系啦， 系啦，系啦， 嗱，哇！ 呢个你唔喺度嗰次，我哋咪出咗呢个咯。系啊，就系因为咁，你就起咗个朵叫修顿小王子啊嘛。 系咩？ 系因为你展示咗呢个麒麟臂啊嘛，系啊。咁所以我就话唔喺度系好危险嘅， 系啊，好危险， 好危险 噶，呢样嘢先逼到佢翻嚟。 以后我哋放嘅相咧，都系一啲比较吓、啊、经过叫做咩啊加工， 加工系 经过处理。 譬如我哋要下一集要讲呢个何志平狱中处境咧，咁、那个黑人可能就系佢，一个长头发嘅黑人。咁啊，点到你唔翻嚟咧？呢啲叫做共产党嘅手法，叫做威逼利诱。好啦，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拜拜。 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剥牙佬，而我哋喺城寨里边都希望好似一班剥牙佬咁样，专剥出边成日讲歪理嗰班权贵嗰棚牙。大家睇紧嘅系城寨，我系周博贤。